好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两天没见了，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新的一周了，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告诉我，今天中午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最想分享的心情是什么。我们在新一周为你开启这样的音乐祝福，在北京上空通过电波为你把这样的故事和温暖传递出去。首先来听到的今天的开场曲，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孤独猎手点播，他给我留言说呢，去年的校园歌手大赛曾经有一位男生演唱了这首歌，让他印象深刻。在今天7月16号他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再一次送给去年的那位男生。孤独猎手点播张杰，这就是爱。 可能回忆掉进了大海，可能有些往事回不来，可能岁月会偷走等待，爱了很久也许会分开。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回不去的阴霾， 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有多少朋友是在今天早上打着哈欠来起床的呢？啊，昨天晚上都看了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对吧？法国队，包括刚刚钱佩瑶还想点播一首歌，说想点播五月天的入阵曲，因为法国队终于赢得了决赛啊，拿到了冠军。加上这个今天北京的天气还有点阴啊，包括有点闷，所以今天好像整个人的状态是有点想犯困的。这个时候12:07，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找到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你只需要在下面打字告诉我今天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想要分享的音乐背后的故事和心情都可以。我们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来稍稍的放松一下，可能你已经吃过饭了，可能你此刻还在办公室里面在忙碌工作，那在音乐的间隙，我们不妨在广播旁边一起伸一个懒腰，来听一听公众平台上那些音乐的故事。在接下来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Hannah Banana， 他说在点这首歌之前呢，我想对一个人说一声对不起，我把我所有的任性、无理取闹，包括不堪、幼稚都给了他，但是我真真切切的也爱着他。在过去的种种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错误。本来想在节目里面是点播一首《对不起》送给他的，也不知道此时他有没有在广播的另一端在听我的留言。但是我觉得有必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他，我爱你。因为是异地恋，我觉得有一首歌可能更能表达此刻我心中的心情。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能够牵手一直走，而这一次我会紧紧地抓紧你，再也不放开。南方的我，北方的你，来自 Hannah Banana 此刻12:08的点播。 走，此刻的你是否还在梦游，午后的暖阳当头，在那安静的时候，慵懒的你坐着北方的日头，我们在时光交错中偶然的碰头，你说对不起，转头继续走。当时的你就像一块笨笨的木头，却不知后来的我们牵了手。我想要牵了手就走到永久的永久，你不该承诺。记得我说转身就陌生了，以后你低着头不知可否，如今你不再今生，岁月在走，路过的街头谁在守候，此刻我走在故事中异乡的尽头，你曾说过会在这里等我，想起北方烈日的午后，你是否记得那时的承诺，写下的夕阳轻柔绕枝头，何时能和你一起走一走，刚下班的地铁你 走在陌生的街头，是否也泛起那方小镇的忧愁。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把你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的心情化成一首歌，在电波当中为你把这份祝福送出去。来看看公众平台上的朋友都来报道了，比如说刘飞、Chris、圆圆、Cherry、钱佩瑶、北纬四十度、花满溪，然后再往下看一看，水与火的缠绵，谢谢，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刚刚我们听到南方的我，北方的你。其实突然想到的是另外一首歌，达达的南方。我住在北方，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看到醉逍遥，包括铃儿、叮当响、锲而不舍，傅真、David、比尔纳、老陈、Music DC， 还有乐乐啊，都来报道了。3004他留言说呢，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的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词写的像自己。音乐这种东西啊，你开心的时候听的是音乐，而当你难过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慢慢的去体会歌词。包括 Gain 他说，前段时间和朋友去 KTV 唱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孩子，她呢就点播了一首范晓萱的眼泪，唱得非常的好。今天我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因为在 KTV 那天聚会的时候，那个女生就像这首歌一样，有一点冷冷的感觉，可是很吸引我。虽然说聚会之后加了微信，不知道该如何进展，但是希望还有见面的机会。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跟着迎接幻灭。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

两名90后演员还出演了新乐府、昆曲、牡丹亭、惊梦、山桃红，让昆曲这种有600多年历史的剧种焕发了新的活力。据了解，在昆曲评弹为主的南派戏曲跨界获得肯定之后，新乐府正在不设限地吸纳更多样的戏曲曲种和中国元素，并将跨界触角伸向更广泛的当代艺术门类。由杨幂、阮经天领衔主演的《扶摇》正在热播，吴青峰为剧量身创作的人物主题曲及片尾曲《窗》 MV 正式曝光，伴随着歌曲百转千回的旋律，搭配 MV 中的剧情画面，歌曲完美契合了故事主题，贴近人物性格。吴青峰更表示，特别揣摩剧本并观看了样片，只为交出让大家满意的作品。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六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新的一周周一的中午为你开启不一样的音乐活力哦。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继续下半时段我们节目当中欢迎你点歌送祝福，直接打字告诉我你最想在今天周一用什么样的音乐来开启你一周的工作生活的动力。先来听到在半点之后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阿燕的点播，也是一首非常熟悉，可能在KTV 经常会唱到的。 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震动，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 寂寞 看月亮，向夜空 半时段开场，来自阿燕点播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你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我记得之前有一本书写过，名字大概就叫做谁的青春不迷茫。此刻12:39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是来自 Lancy 给我的留言，他说今天下雨天呢，突然想起了高一的时候，那个时候参加任何比赛都会在第一轮被淘汰，而那个时候每每听到这首歌就会泣不成声。今天也想在节目里面再一次点播来自 Lancy 想要点播牛奶咖啡的星星，来送给曾经迷茫曾经青春的自己。 我们是天上的星星，我们在孤单的旅行，相遇是种奇迹，想懂得爱你的意义。 的旅行，用温暖微弱的光照亮了彼此的心，我们是天上的星星。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刚刚在公众平台上曾大头的喵小姐给我留言，她说在暑假前夕呢，得知我要去相亲，哎，那个男生翘课从美国专门的飞回来，从上海到北京，然后再到我家，他一刻都没有睡觉，只是为了见我一面。见到我面的时候，他跟我说，喜欢了我6年。胆小的时候从来都不敢表白，不敢把这样的情感分享出来，但是当男孩知道我要再去面对别的男生，再去迎接自己新的爱情的时候，他的那种不舍，那种心疼也被我看在眼里。今天我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其实蛮温馨的，特别感谢他能够从那么远不远万里的赶回来，很少再有人能够为我做这么疯狂的事情了，漂洋过海来看你。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成万分之一。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 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一首歌，送出今天周一的一份开启式的祝福和动力。先来看看平台上这位任性的，北纬四十度，想点播林志炫没离开过，因为没有理由，今天就是非常想听。然后小鱼儿说可不可以放草木，哎，我希望这一周可以甜甜的来度过一周的生活。这样吧，我综合一下，送给二位一首来自于阿四的歌曲。这首歌既能够满足你们在此刻用音乐来表达心情的这样的一份愿望，同时还能帮你开启一周的活力和开心。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来听听看。 最近你变得很冷漠，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也想从前般爱我，只是连夜 之前还写过一个关于这首歌的评价，大概是说很多人在吃炸鸡的时候都会忙着用纸巾来擦手指，但是没有人会像阿四一样在歌里面唱的这样，会在唱歌会在吃炸鸡的时候会那么频繁的想一个人，那么的浪漫又那么的生活。好了，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来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Will House 啊，他说很怀念大一时喜欢的女孩子，那个时候他们寝室会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来自张学友的情书，那时候一下课就会听到四个女生一起来唱，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再一次播放，重温一下大学时期这样的温暖记忆。明天中午12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用这样的一首歌情书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来自 Will House。